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季彤。 今儿换人了是吧？ 今天是第一次和方明在这儿主持咱们这征婚的内容。 对，有什么感觉吗？ 这个感觉，以前我替班的时候也在，应该是周六吧，也说过这个征婚的内容。那个时候就顾着给大伙儿说这些信息，生怕漏了，这特紧张的感觉啊。 有没有幸福感吧？ 哎，那肯定的呀！你想想，这婚姻大事，这人生的一大美事，那肯定是看着人家征婚的什么这么好的条件啊，帅哥美女，那肯定是特别的有幸福感 啊。往事不要再提，是吧？想当初自个儿， 我还真没体会过这征婚这事儿啊。 好吧，反正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反馈，他们成了的时候哈，我们就特别有成就感、 没错， 我们也很希望呢，收音机前的各位，如果呢你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，尤其是成了的朋友，请一定反馈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很多快乐和幸福的事儿呢是需要分享。 哎，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送点喜糖来。 但是如果说感觉还不错，但是丢了对方的联系方式，恐怕会非常非常遗憾。 哎呦，那多着急啊！ 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啊，经常帮听众朋友们找人，什么找老同学呀、找老同事啊、找老街坊什么的。 没错， 其实我们也得帮一位听众啊找个人。 找谁？ 他说特别想找到这位朋友啊。李强教授， 这是找老师啊。 我们来把他的这个信息啊给念一下啊。 好， 李强教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通过帮帮团加的我的微信，感觉和你聊得很投缘，但是因为一些误会，5月份的时候呢误删了你的微信。后来想想觉得实在是太遗憾了，但是我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希望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能够跟我联系一下。这是一位60岁的女士，应该也是在我们帮帮团里面登过征婚信息的。我猜啊，应该是和这位李强李教授呢联系过， 有个交往。 哎，但是呢可能中间有点小的误会，然后就失联了。 你看看， 突然想想呢可能是误会，不能误会人家，然后呢又想联系上，但是呢又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所以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嘛，叫解铃还需系铃人。 这个就你看60岁的女同志，那她也是女同志，她要能因为有点这个小矛盾就闹脾气，你想这个关系应该也到了一定程度了。哎，这所以呢就是现在想起来，哎呦，有点后悔，人家想再联系上，这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 这个圆不圆的啊，我们也不敢说，哪怕是双方联系上之后呢，能够消除以前的误会， 这也行。 对，认识一位好朋友也挺好的啊。 好， 好，那么收音机前的李强教授， 不知道您是否在听我们的节目，还记不记得这位女士，她没有说自个儿的名字啊，只是留了一个微信号，微信号码是15510106288 15510106288。好吧，同时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，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朋友们，那么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千万不要忘了留联系方式，而且是核对之后的正确的联系方式。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，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婚姻状况，如离异的朋友，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，还有您的学历、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，收入情况可随意。之后，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，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。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，能够体现本色。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，如果有特殊要求，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。最后就是联系方式，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。另外，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，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。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，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，请礼貌道别，并再次提醒大家，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好，这里是京城帮帮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的朋友们啊。 嗯， 首先我们还是女士优先。 好，这是一位家长给女儿征婚，当然了，性别是女。 嗨， 1992年生人啊，这是90后，身高1米68，电子商务本科毕业，而且呢入党了，是党员。他的家乡在山东省的烟台市。啊，烟台我去过，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。现在呢在北京新东方就职，性格开朗，稳重大方，内外兼修，有责任心。这个母亲呢退休，父亲还在职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想找一位北京出生的男士啊，就是户口是北京的男士， 老北京嘛， 哎，年龄相当，工作稳定，懂得担当的男士作为这个交往的伴侣。那留的电话呢是15275519395，15275519395。 下面也是一位90后啊，就是乍一听觉得90后好像还好像还小，其实 也 30了，一点都不小了啊。这是为外甥女儿征婚，那就是舅舅舅妈或者是姨什么的哈。女，北京人，91年7月份出生，身高1米67，是一名幼儿老师。学历本科，未婚，身材匀称，待人真诚、善良、踏实，性格偏外向，爱好弹钢琴、旅游等等。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米75以上，大专以上的学历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性格随和、踏实、真诚，不要太内向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。北京城六区的，年龄在28到31岁之间。电话是13552113859，请在工作日的晚上联系。也是啊，人家幼儿园老师嘛，人平时没工夫接电话 啊，就对，他在带班的时候，肯定那个电话也得放在那个不碍事儿的地方。 对，季彤的夫人就是搞幼教工作的啊， 对， 应该对他们这个工作特别了解。 就是、他们这个工作的特点呢，就是这个多才多艺，这个弹琴啊、画画啊，包括做一些体育啊，这个都可以。 小孩得喜欢你是吧？ 没错啊，所以这样的姑娘呢都是非常可爱的啊。 好，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。13552113859，请在工作日的晚上联系，也不能太晚了。 哎， 这个小朋友上幼儿园也挺早的，第二天早上还得早起，他们还得早到呢， 别影响那个第二天工作啊。 就正常的时间吧。 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是一位北京女孩，1988年生人，身高1米72，身材匀称， 皮肤白皙有古典美， 嗯， 专升本财会专业，现在呢做自营啊，这自营呢就是人家自己开小店，我估计是这样的。西三环内有独立住房，有短暂的婚史，没有生育，父亲在职，母亲退休，三口之家没有什么负担。想找什么样的呢？人家提了要求了，京籍男士，29岁到35岁左右，身高1.78米以上，有独立住房，条件相当，有事业心，阳光孝顺父母的这样的男同志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子女都可以。电话是18311271131，18311271131，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。 认识了几位女士之后啊，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。下面这位男士呢是89年出生的， 1989年、 嗯、未婚，他逗，他写的是单身未婚， 未婚就是单身，单身就是未婚。 您不单身，您上这儿干嘛来啊？ 哎，没错 啊，身高是1.81米，体重是80公斤， 嗯， 他自个儿形容的啊，容貌一般，不吓人。 嗨， 哦，吓人得什么样啊？性格温和，脾气好，人品善良，真诚正直，偶尔会抽烟，会做家务，会做饭。对于男士来说，这点是加分项哈。 嗯， 对爱人真诚，目前没有房子，希望结婚之后再买，但是从不匮乏真挚的情感和对爱人的真诚，写得多好。 没错， 只要您不离不弃，很愿意和您相识，我只带着一颗真诚的心，不求您的容貌，年纪在26到31岁之间，其他没有限制。他说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，能给爱人的东西多一些，所以现在呢老大不小了，我真诚的通过这个平台想寻到一位好的伴侣，只要您不嫌弃，我愿用尽一生的真诚去努力，那么我所不能给予的，也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去争取。很真诚哈， 说的 算是我们的结婚宣言哈、 啊、对。 好，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，微信号码是61775743661，61775743616。 好，接下来呢是一位北京男孩，是90年出生的啊，1990年，这又是一位90后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是90公斤，爱好打篮球，性格很开朗，也很孝顺，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，工作稳定，有独立住房，家住在通州区啊，希望找到一个身材匀称，相貌比较好，性格开朗的，身高在1.65米以上的北京女孩为伴。联系电话是13520968152，13520968152。 好，接下来是中国好邻居上线啊。 我 这是一位帮友为邻居的儿子征婚。 嗯， 这位男士今年31岁，身高是1.73米，之前当过兵，是一名退伍军人，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，家中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，生活没有什么负担。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很简单啊，首先是善良， 哎， 地区城区呢都可以，那么市周边郊区的也是可以。他说只要缘分来了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嗯， 联系方式不知道是邻居的电话还是这个男孩的电话啊， 应该就是这位帮着征婚的朋友的电话，他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嘛。 啊，就是邻居全代劳了是吗？ 应该是啊，反正打电话的时候问清楚了啊。 所以大家留的时候最好也写清楚了，就是这个联系方式是征婚者本人的呀， 对对对， 还是家长的呀，还是谁谁谁的啊？ 哎， 联系方式是13691488693，13691488693。 好，下边呢，征婚的是一位北京的男士，1988年2月出生，身高1.86米。啊，是家里的独生子， 啊、 对，这1.86米，家住东三环，自己经营汽车租赁，学历是大专，啊，比较爱好健身，有房子，父母退休做生意，想找一位北京姑娘，身高1.7米左右，男的比较高，人就想能够般配一点， 对啊，哎、就是、比例看着得协调 是 吧？嗯、 年龄呢要1988年以后出生的啊，这个要比他小一点。嗯，留下的是微信号啊，这个微信号是 HELLBOII， 哎呀，这个还挺不好记的啊，这个英文字母啊 ，HELLBOII。 嗯，估计这个微信号里面 可能也有故事哈。 哎，这个是 怎么来的呢？这是 这个到时候联系上了以后，你们好好聊聊吧啊。 可以通过微信的名字哈， 是 这是个话题。你看，我又教大家一招。 有故事的人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啊， 嗯， 他是中国好朋友， 哎， 朋友替朋友征婚， 是啊， 说我这位朋友啊，今年29岁， 嗯， 女，未婚，北京人。身高1.69米，体重57公斤。 哇， 那女孩子个儿也都不矮啊。 对，而且你照这个身高体重的比例，肯定是特别苗条。 嗯，说长相呢显小。 嗯， 硕士毕业之后呢，一直在事业单位工作到现在，是家中的独生女。她的母亲呢是一名公务员，父亲是在国企工作。说我这位好朋友呢，平时喜欢运动。 哦， 周围的人都说她性格特别好。就是因为平时生活圈子有点窄，所以一直没有遇到一个踏实靠谱过日子的人。那接下来呢，再来说说对于男方的要求啊。 好， 对于男方要求是这样的，首先是未婚，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的学历， 嗯， 身高至少别比他矮吧， 1.70米以上啊， 1.70米。 你这个咱就不 不聊了啊， 不跟人这个限制了啊， 嗯。身高至少别比他矮吧， 哎， 要不走在大街上看着不协调。 是是是， 嗯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家里父母有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，其他的地域呀、房子呀、车子呀都没有什么要求。 嗯， 说他看重的就是人品好。说我这好朋友啊是一个实在人，只要你对他好一分，他就能对你好十分。当然，像他这样的人呢，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，所以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。他是靠谱老婆的朋友都能够跟他聊聊，那些还没玩够的就别去伤害他了。 好家伙， 否则我是会出手的。 是有闺蜜做后盾啊。 对对对，强大的闺蜜团啊。 嗯， 人家会出手的啊，就是认真，要认真对待感情的事情。那么他的朋友的 QQ 号码是94315110，请注明帮帮团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，这是他的 QQ 号。QQ 号啊，不是微信号，是 QQ 号。QQ 号码是94315110，请注明帮帮团。 嗯，在认证的时候您写上。 应该是个闺蜜哈，帮着征的婚。就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吧，其实闺蜜的力量也是蛮大的。 嗯， 所以想追求女孩子，想讨好女孩子，首先如果她有闺蜜的话，过了闺蜜这关也很重要， 是吧？ 嗯， 哎，先把闺蜜拿下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啊， 得看怎么拿下啊， 啊，这个 得在闺蜜那里留下好印象。 哎，你让她能够帮助你， 嗯， 啊，那这个是体现出了这两个人的友谊非常深厚啊。你看见有闺蜜给闺蜜征婚的，我现在还看没看见兄弟给哥们儿征婚的？ 有，后面有， 哦，也有 哥们儿的啊。 好吧，下边这位。这个征婚者的信息还是一位女孩子，是北京人，1992年12月份出生，身高1.66米。我发现现在女孩子身高普遍都在往上涨啊。 嗯，这代人不缺钙， 没错， 吃得好。 哎，这个朋友是大专学历，在国企工作，工作很稳定，父母呢还没有退休，家里没有负担，为人善良，性格开朗，爱好看电影、读书、美食、旅游。希望找到年龄，这个年龄差应该是啊，在5岁之内的北京男士啊。您那个年龄差是上下都算呢，还是只是往上？ 估计就是上下吧。 啊，一般我们理解应该是往上算， 大5岁， 哎，对，往上算啊。嗯，因为这是一个女孩嘛，要求男士身高1.80米左右，有稳定的工作，为人善良，爱好呢能和这位女孩相似， 那就是喜欢看电影， 哎， 喜欢看书，喜欢品美食，喜欢旅游。这个好办， 这样就共同语言就多了， 对， 对吧？ 这个比较大众啊。 哎，你要说这女孩想看电影，那男孩非要去那个打游戏去，这不就弄不到一块儿了？ 其实吧，电影跟电影还不一样。 嗯， 有喜欢看言情片的， 哎， 有喜欢看那种恐怖片的，哎，这也得能看到一块多才行哈。 哎，跟方明有相同爱好的女孩还不多。好吧，这位女孩的微信号啊，这留了一个微信号，这个是 刘之璇。 哎，咱们姑且就这么说吧，刘之璇的汉语拼音啊，或者是刘志轩呀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，就是 LIUZHIXUAN。 您反正您拿着汉语拼音写全了，它后边还得加上002啊，就是刘之璇002，这个是他的微信号。 好，下面这位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。 哦， 女儿是 北京人，西城区89年出生的， 1989年啊， 身高是1.67米，学历是专续本，目前呢在一家国企工作，是一名会计。女儿孝敬父母，爱好旅游。家庭情况是这样的，父亲呢还在上班，母亲已经退休了，和睦的三口之家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北京男士，未婚，85年到89年之间，身高1.76米以上，学历相当。希望对方阳光懂事儿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工作稳定，有独立的住房。有意者呢，请家长之间先联系一下。 Oh. 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71249620。13671249620。 哎，这特别传统的一个方式啊，就是家长之间先去沟通一下，哎，那个把两个孩子的信息都交换的差不多了啊，最后再做决定。 对，我们这个要求最好对等一点，比如说、 哎、 是家长帮着征婚的，留的是家长的联系方式、嗯、那么对方呢最好呢也是家长或者是一位长辈出面先联系，这样的话呢比较有共同语言。 好吧， 那如果说人家留的就是孩子的联系方式，那么就家长跟孩子说好之后呢， 让孩子们自己联系、 哎、孩子们自己联系，要不然这个语言上他隔着辈儿，有时候他交流不到一块儿去，容易说岔了。 好，发现现在这个父母啊都特别关心儿女的婚事，尤其是女儿啊， 着急啊， 没错、啊、 特别着急。 下边又是一个母亲给女儿征婚啊。北京女孩，1985年9月出生，身高1.67米，统招本科，国企管理工程师啊，这个收入呢过万啊，月收入，这应该说的是月收入过万元。要求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同志呢？38岁以内，1.75米以上，本科以上，诚实，重感情，有上进心，有担当，有独立住房。这个留的也是母亲的电话、 嗯、 啊，是13391630641，13391630641。 好，我们再来认识这一时段的最后一位姑娘啊，也是个北京姑娘，住在东城区，83年出生的，未婚，身高是1.64米，统招本科毕业，中共党员，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。姑娘本分踏实，孝敬父母，在情感方面简单干净，就是没有过什么太多的情感经历哈， 没有前男友是吧？ 哎，工作当中呢，踏实，积极向上，工作稳定，是一个很阳光、正能量的小女生。平时呢，喜欢看书、看电影、旅游、做饭、收拾房间，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 哎， 要求对方呢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，对生活积极乐观的，有稳定工作的，工作当中积极向上的，真心想成家，能够过踏实日子的，同时有自己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为伴。 嗯， 如果是外地的男士，在北京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呢，有稳定的工作也是可以考虑的啊。 哎， 年龄范围大概是在8到9岁之内，小呢是1到3岁都可以考虑。愿有缘人能够早日牵手。这应该是家长为孩子争的啊， 对， 听出来、 这个、非常的具体啊、 嗯、对，希望两个人能够幸福一生一世。微信和电话号码呢是同号，13552627372，13552627372。 哎，这个说了这么多的信息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、 嗯、 这好多女孩征婚的都是本科以上学历，然后在国企工作，然后其实本身的这个爱好也挺多的，这个接触面应该不是特别小，为什么老找不着对象呢？ 啊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哎呀，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，就一个呢，可能是单位刚好这个办公室呢，或者是这一层就是女士偏多，圈子窄、 哦， 平时工作什么的三点一线， 嗯， 相对来说接触的人少。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他 内向啊，或者 内不是说内向，就是在情感方面啊。 嗯， 去和人交流沟通有所欠缺， 投入的不多。 哎，就是有的时候吧、 啊、 你说咱们同性之间哈、 嗯、 可能沟通交流方便起来、 哎、 但是对于异性这方面吧，也许是以前家教管得严，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造成的、哎、就他对于异性的那种他不会， 嗯，有这样的情况。 对了，换句话说啊，咱们男生们啊，想要去找找自己的这个缘分的话，是不是多往这些单位里跑跑？ 这男生跟女生为什么有差距呢？其实因为相对来讲，男性在年龄上确实占优势。 嗯， 啊，咱们坦率的讲，就是女生一到了，比如说三十大几，或者是快三十的时候，就是着急。 就是， 而男士的，因为他牵扯到一个生育的问题。 对对 对。 但男士呢，他可以找一个比自个儿小十岁的。你都不觉得过分？ 你这瞧你这说的，这怪不好意思。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。 好吧。 你瞧你那嘴都快咧到耳朵上去了。 我也没有什么希望。 跟你也没多的关系啊。 对呀。 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，先暂时告一段落。在应用和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征婚交友。我们一会儿见。 再见。 其实有一条线系在你我之间， 像日月绕着圈圈， 浪费了思念， 否则一定会彼此更相爱，更了解。想着相信更强烈，我不怪昨天， 也不怕明天， 爱就要心甘情愿。是我蒙住为容颜的脸蛋， 一起开心伤心，你我才变成我们。 是谁说缘分决定爱能否永恒？他不知道我们热情多深。我愿奉上你的胸口，会很暖，不会冷。 贫攻坚战，我们在行动。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，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。2017年，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.28万元，支出6652.3万元，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。汇款方式如下。银行汇款，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，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，账号20030001030000578，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，北京市汇款，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，外省市汇款，邮局汇款，汇款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，邮政编码100078，收款单位：北京市慈善基金会，捐款热线6235-2188，6833-0356，6831-7972。 30号，北京电台听评月，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

就是 LOVE4138 4138，请本人直接联系。嗯，要是父母或者亲戚什么的，嗯，那就别给人家发信息了。 好，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平谷人，哎，这个也好， 嗯，保不齐家里种了好些大桃， 种不种的，反正他至少懂， 哎， 是吧？北京平谷的一位男士啊，1991年4月份出生，未婚，身高1米72，体重是160斤。括号减肥中， 对，这个比例稍微的高了一些啊， 嗯，但人家在努力减肥哈，嗯，值得点赞啊。 好， 在一家昌平的国企单位上班，三口之家，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。本人诚实善良，为人本分，孝敬父母，没有不良嗜好。在平谷有独立住房，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米6，人品好，身体健康，孝敬父母，能够聊得来。微信号码是13466725967，微信号码是13466725967。 下边这位朋友呢，也是一位男士，北京郊区的户口，1981年出生，身高1米8，学历呢是本科，五官端正，身心健康，五环内有独立住房，外企工作稳定，会体贴关心人，想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女孩。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，这个差不多，这个挺微妙的， 意会去吧。你想他身高1米8，差不多， 那也得 怎么也得6米以上 啊， 是吧？岁数81年的， 哎，本科学历，五官端正，身心健康，是吧？ 就差不多了呗， 差不多了。 嗯， 这个就是一个差不多的征婚信息，各方面都差不多。那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希望有意者私聊啊，私聊。加微信的时候请注明有缘交友的字样，他的微信号是北京横杠，而且是那种两个小横杠， 对， 啊， 两个小短横杠， 两个小短的横杠，北京的汉语拼音，然后呢后边是我理解啊，那是王健啊，这样的汉语拼音。那如果要是用字母写呢，就是 DEIJING 两个小短杠，然后是 WANGJIAN。 好，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，北京人，是80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78，学历本科，身材匀称，气质好，目前在一家外企 IT 部门工作，人品正直善良，有上进心，收入尚可。尚可是多少可？ 尚，哎，可怎么也得说得过去，是吧？ 这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，啊，是吧？ 您看这外企 IT 部门，这一定是搞技术的啊， 嗯， 热血理工男。 好吧， 估计至少万元以上吧。 行吧，反正这个标准确实每个人不一样啊。 没错， 啊，有没有贷款的独立住房？ 哎，这个还清楚了啊。 对，婚姻状况是有短暂婚史，没有小孩，汽车正在摇号当中。 哦， 家庭状况是这样的啊，父亲是一名教授，母亲是一名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，目前呢都已经退休了。 嗯， 对对方的要求，首先是素质高，有教养，能够孝敬父母，温柔善良，会料理家务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人品好，作风正派，有工作，年龄是27到35岁左右的优秀女士，北京女士优先考虑，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考虑。有意者呢，请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。希望联系的时间呢是工作日的晚上8点到10点之间，周六日可全天联系。 你看周六日就休息啊。 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号啊，微信号码是 Windows 416。 对， 一看就是搞 IT 的。 对呀，啊， 嗯 ，WINDOWS416 Windows 416。 记住这个微信号。 行，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。 好，下边呢是一位1980年底生人的女士，未婚，北京人，是家里的独生女，身高1米65，体重54公斤啊，是统招大专的学历，外企职员，父母呢国企退休，身体健康，想要寻找一位74年到80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73以及以上的，统招大专以及以上学历的男士为伴，不要太胖，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未婚，北京城六区，双亲家庭和睦，父母企事业退休人员。联系人的微信是41473710241417-37102。 哎呀，这个不仅是对于对方有要求哈， 嗯， 这是对于对方父母的职业也有要求哈。 哎，对， 好吧，再来看下面啊，是母亲为女儿征婚， 北京女，85年2月出生，身高1米58，身材匀称，皮肤白净。婚姻状况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学历是大学本科。她是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。 哦，这个英语老师啊，外语肯定特别好啊。 嗨， 将来小孩学外语不成问题。 你这话啊，英语老师一定是英语特别好。 难道我说英语老师法语特别好？ 好吧，是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啊。嗯，善解人意，很孝顺，有独立住房，有车，是在北京房山区。对对方的要求呢，身高在1米7以上，年龄在80年左右，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。如果是外地的，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也可以考虑，要求在北京有稳定工作。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，希望有责任心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孝顺。微信号码是15510068815，15510068815。 哎呀，这个你看这个条件这一摆啊，这个大家就能理解了，为啥北京的房价这么高啊？这都是刚需，必须有住房啊。这个所以呢，这个大家在奋斗的时候一定是要有目标的啊。 对，但是 男同志加油啊！ 但是这事儿不赖我们啊。 是啊，好，下边呢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女士啊，她是1984年出生。是吉林人，身高1米62，在外企工作，业余时间呢喜欢听广播、听音乐、读书、旅游，希望寻找一位42岁以内的男性朋友啊，兴趣呢和他相近，有正规工作，人品好，最好不抽烟。他的微信号是 YUANVIO。啊，这个多谢大家了，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人家还带着祝愿呢， 挺好， 一边给自己征婚，一边还祝愿其他的朋友， 有礼貌啊。 嗯， 讲礼数啊。接下来呢是朋友为朋友的女儿征婚。 哦， 你看这绕啊。 嗯， 中国好朋友又来了。 好吧， 朋友的女儿呢今年37岁，属鸡的，户籍是上海。 嗯， 撒哈年啊。嗯， 哎， 好了，撒哈年啊。 你会说这句， 我就 会 这一句， 说多点吗？这个最容易的这个听懂的就是这一句。 嗯 嗯， 你会说吗？ 阿拉撒哈年。 能。 哎， 好，身高是1米72，容貌好，善良聪慧，懂事得体，是国外留学的学士学位，目前在北京工作，稳定且收入好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身高1米75以上，学历相当，性格好，有稳定的工作。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也可以啊。联系人呢是他母亲的朋友啊，也是这位朋友代劳了。 嗯， 是吗？ 嗯， 好吧，18210565963，18210565963。 下边又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女士，36岁，未婚，哈尔滨人，本科学历，四口之家，家庭和睦，现在北京从事人事方面的工作，啊，这个性格呢和脾气都很好，比较内向，会做饭，孝顺，善良，有爱心，喜欢动物，兴趣爱好广泛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工作稳定。想在北京寻找一位身高在1米70以上，年龄在77年到82年之间，大专以上的学历，未婚或者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正直善良孝顺有爱心，打算或有能力在北京定居的男士，共筑爱巢。虽然岁月催人老，但未曾放弃对爱的追求，愿你能带着我早日结束大龄女青年的单身生活。哎呀，这个写的还是非常的有诗意的哈，文采特别好。哪位男士想要跟他联系，可以加他的微信号，是 YUZLX552 YUZLX552。 好，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郊区人，没有说哪个区的啊。 嗯， 未婚且经历简单，学历是大学本科，是一名副主任医师，有房有车，小康家庭，没有任何经济负担，人很不错。估计这也是别人替他争的哈。 哎， 好像很少有自己说自个儿人很不错的。 我这个人很不错。 嗯，人很不错，身高1米66，身材匀称，是76年出生的。 嗯， 麻烦大家把这个年龄最好往前写啊，76年出生的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身心健康，年龄合适，有稳定工作，没有小孩，有诚意想结婚成家的， 对方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 QQ， 女方本人的联系方式， 对，微信号码是 QQ761106，微信号码是两个 Q 啊 ,QQ761106。 哎，虽然它有 QQ 俩字母，但它是微信号， 是 要记清楚啊。下边征婚的这位女同志是1984年出生啊，离异，有一个女孩，本人温柔善良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想要找一位有责任心、积极进取、有稳定事业的男性为伴。她的应该这也是个微信号啊 ,XLL325555,XLL325555。 这是今天最简单的一条征婚信息啊。 没错。 下面这条也挺简单的啊，是一位男士，本人征婚，82年出生，初中文化，在北京工作，很稳定，他是肯干，对老人好，是从事的服务行业，希望找一位能够聊得来的女士，他本人呢是未婚的，如果您呢是离异的，人家也是可以接受的啊。电话是15810328339，微信同号15810328339。 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认识一位1988年出生的30岁的男士，他的身高1米68，体重72公斤，初中文化，家呢是四川达州那边的，目前在北京从事盲人按摩工作，本人右眼的视力不太方便，只要对方不是全盲，只要对方不是先天性的都可以。希望呢，对方的年龄在26岁到32岁之间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要求，来我们这里呢，来征询自己的这个另一半。那这位留的也是微信号，是大写的 GWQ11543769，大写的 GWQ11543769。 男，北京郊区人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带着一个女孩，37岁，是一名国企职工，本人爱好广泛，性格中性，为人实在，工作认真，对对方的要求是年纪合适，学历高中以上，身高在1米6左右，身体健康，尊老爱幼，城南农户优先考虑，联系电话是17810250166，17810250166。 下边征婚的是一位浙江籍男士，42岁，大专学历，离异，是农村户口，有一个女儿14岁，上初二，归对方，啊，就是抚养权是归对方的。 嗯， 本人不沾烟酒，勤劳诚恳，思维敏锐，有爱心，爱干净，爱好广泛，游泳、爬山、驾车、摄影、打台球、打羽毛球，听抒情的歌曲，轻音乐，古典文学名著，现在北京大学校内从事后勤工作，括号说明是维修工作啊，想要寻找一名48岁以下的勤劳持家、爱干净、明事理、擅长过日子、会体贴的女性为伴，户籍婚否其他的条件呢都不限，只要你生活能够自理，能支持男人的工作，用心用智慧经营家庭，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了。这位先生留下的电话号码是15501038538，15501038538。 男，45岁，住在朝阳区，未婚，评价自己是相貌不错， 哎，有自信啊。 身高是1米66，大专学历，重感情，人品好，有两居室，工作稳定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42岁以下，相貌清秀，品德好。在北京工作，要求是未婚的女士，户籍不限，微信号码是2506449775，2506449775。 中国好哥们儿来了。 好， 这个下边是一位为哥们儿征婚的男士，要征婚的这位啊，就是这哥们儿的哥们儿，是北方人，男，49岁，身高1米68，体重124斤。啊，这个换算成公斤就是62公斤，丧偶，无子女，自己做生意，没有其他的负担。他的择偶标准是身高1米60左右，户籍不限，丧偶或离异未婚都可以，要求女方通情达理，身心健康，真心想成家。那么他的微信号是1490823806， 14908238086，微信联系的时候请注明帮帮团。 好，下面呢是本人征婚啊，这位男士是北京人，今年49岁，初中文化，身高1.78米，体态匀称，性格温和，有住房。他目前呢是提前退休，他本人呢有一点点轻度的智力残疾，但是不影响本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，写得很好啊，很阳光，积极向上的， 没错， 挺顾家的，骑车买菜做饭都是可以的。对对方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啊，就是条件相当，有缘即可。电话号码是13261119670，13261119670。 接下来呢还是一位男士，北京户籍，1950年10月出生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60公斤，丧偶，军队转业，事业单位退休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在市区有住房，生活无忧，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，诚实善良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讲究干净利落，爱好唱歌、运动、旅游、烹调，还被原单位返聘兼做社区侨联工作，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已经成家定居了，要求呢女方有北京市职工医保，1955年之后出生，身高不超过1.60米，体重不超过55公斤，啊，这个重演员找挚爱，真心成家相伴永远。他的联系电话是13671093131，13671093131。 北京女士，房山区，今年45岁，离异，没有小孩，身高1.57米，体重53公斤。外貌年轻，小巧玲珑，性格开朗，身心健康，有房。对于男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，年龄42到50岁之间，身高在1.72米以上，身心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独立住房和车，收入稳定，身边不带孩子的男士。微信号码是15801159123，15801159123。 下边是一位北京石景山区的女士，1968年出生，身高1.60米，高中学历，丧偶，有一个女孩，在保险公司工作。本人在保险公司工作，爱好旅游、看书，还懂点中医。 这好哈。 这个北京户籍，没有负担，真心寻觅1.70米以上，年龄适当，人品正直，真心想成家的北京有缘男士。他的微信号是前面一个 H， 后边是13661165774。H13661165774， 女，北京通州人，65年出生，身高1.6米，体重110斤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在朝阳区这边上班，有一个男孩，但是已经独立了，不跟自己一起生活。对对方的要求，首先是要干净，有责任心，互相包容，有自己独立住房，身高在1.73米以上，不要太胖，最好是郊区的男士，说话做事靠谱的北京男士。微信号码是13651311579，13651311579。 下边是一位1960年出生的，在机关工作退休的女士，她离婚，无子女，身高1.65米，有独立住房，希望呢找到一位男士，最好是北京户口，年龄相当，在北京也有住房，有医保，身心健康，乐观向上，有责任心，彼此尊重。那么有缘联系，请加他的 QQ 号或者是微信号，啊，这俩是同号啊，6051-31809，6051-31809。 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啊，是一位51岁的女士，离异，没有小孩，身高1.6米，体重60公斤，性格温柔、贤惠、真诚、善良，会关心人，会体贴人，有医保，有退休金，生活没有负担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户口，人品正直正派，有独立住房，收入稳定，性格随和，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勤快爱干净，没有儿女在身边。本人的联系方式是电话号码13263273590，13263273590。 你看啊，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他这个要求就又不一样了。这个好像爱干净这一条，这个在女士征婚的这信息里边，它真的是频繁的出现、 爱干净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嘛。 难道到我们这个年龄，男士就不爱干净了吗？

胡同里的故事。